南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自己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天气越来越凉了，在周五这个比较凉的夜晚，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希望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可以让你暖和起来。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土豪金泽花。 哎，大家好，你说土豪金我都不敢接话了，觉得自己很贫瘠。 我 是今天穿了很多但是仍然觉得很冷的番雪。 你看，我觉得今天发型的颜色我觉得还可以，变得越来越浅了，越来越土豪金的感觉了。 觉得你今天很富贵。 富贵。好，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怎么讲，应该你们是同龄人哈。 啊，对啊， 就我觉得我应该走出这个直播间，可能跟你 们 都 标题 聊不到一起去，好不好？ 我们今天标题叫做校园记忆。 校 园呢，是我们俩的，记忆是你的。时间静止， 就这样一直放电乐好了。好吧，今天请来嘉宾是谁呢？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合唱团的团员以及前部长郭子阳同学。 哦，前部长， 大家好，大家好。其实也不能说是部长啊， 嗯， 就是一个小的分部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职位而已。 然后呢， 哦，我还以为现在合唱团都是以一个部来作为他的一个计量单位，啊，结果只是其中的一个声部的部长。 对，分部长。 OK， 你是哪个声部的？ 我是高声部。 高声部啊，那厉害了！要不要先给我们来亮一个高音？ 啊，别！ 你高声音，高音最高可以到达多少位置？ 其实合唱团的那个高音啊，和就是你独唱的高音还不太一样 啊。 就是你只要掌握那个合唱的那个很和谐的声音，唱上去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是混水摸鱼的那一个。 不是，就是茫茫人海当中，他最高，他就是高音 吗？ 你唱歌唱多久了？ 我从小就开始学唱歌，从4岁开始就唱歌了。 4岁， 嗯， 4岁唱流行歌还是？ 那当然是儿童歌曲啊。 4岁应该都是儿童歌曲嘛， 对 吧？ 对 啊。对。哎，但我也听说过身边有人4岁就开始唱什么大海啊。 真的 啊？就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现在也有些孩子就从小开始接触流行歌，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哈。 是是，现在孩子都越来越潮了嘛。 你4岁唱哪种儿歌？让我看我们有没有代沟。 那个什么，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我们都不唱这种歌曲。我们都觉得有点太老了。 这不是很经典的儿童歌曲吗？ 就太经典了。 对， 其实是经典。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哈。你们俩谁大？ 我大吧，应该是我大。97，你是？ 我98的。 大1岁。 我99的。好吧，那首先就让我们今天的4位主打歌听一听，我们今天嘉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高声部哎。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四位主打歌放片花的时候，某些人也忍不住的摆了一个夜的姿势。好像目前为止还没跟大家说怎么样收看节目哈。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你的男孩带着校园记忆的郭子阳同学了。 第一首四位主打歌，你选的是哪一首？ 我选的是王力宏的《需要人陪》。 为什么选这一首？ 因为这首我觉得 既带有那种温柔的感觉 啊， 又有一丝孤独。 啊、哎，你知不知道？ 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我在考虑我们今天的标题的时候，我说你给自己的这个 logo 或者是 style， 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 嗯、 温柔啊。哎，你说的是温柔出水是吧？还是说 我的天， 温柔如水 啊、哦，温柔如水。 这不是、嗯、这不是女孩子的标签吗？ 男孩也是可以很温柔的 哦。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需要人陪》， 温柔如水的字样，给大家带来一首温柔如水的《需要人陪》。 我怎么觉得王力宏都不是温柔如水？ 我也觉得呢。 让我印象当中的温柔如水，张信哲， 嗯， 霍尊 啊，对， 你印象中是谁？ 温柔，我觉得苏打绿很温柔哎 啊，吴青峰， 对，吴青峰。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子阳的这个温柔版本是一个什么样的，需要人陪，走起。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 过程当中这耳机其实音量不太合适，这种情况之下还可以完成到这样的程度已经是很不错了。 现在音量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了。 OK， 需要人陪确实是挺温柔的。 对，哎，其实我在这之前很少有在晚上敢听这首歌。 啊，又要讲你的情史了吗？ 哎，倒没有啦。 来来来来来， 就是觉得有点 有点难过了。 今天晚上三个人当中总得有个人讲一下情史嘛。你看你不讲的话子阳就得讲。 没有，我经常在节目里讲，我是没在怕的，是不是？我们重点这不是挖、 其实这不是重点 啊， 重点是因为我唱出了难过的感觉。 哦，对对对， 是吧？ 他的意思是我们刚才没有夸他，你懂吗？可是 他的意思 要 cue 到我， 你没有情史你也可以唱出难过的感觉，是这个意思吗？ 是他唱的让我有了难过的感觉。 就他太厉害了呀。 没错，你懂我。 对，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是我刚才没有这个领会对你的意思。 实在是太厉害了，中间就是少了一段，听起来有点别别扭扭的，不然话更加完美了呢。 我还以为是间奏放错了呢。 哎，我觉得也是，还需要人陪哈。你是喜欢这首歌曲的旋律还是？ 喜欢 旋律是一方面， 呈现你的温柔。 但是这首歌的感觉呢，就像姐刚才说的一样。这个晚上 你一定好解吗？ 这个同龄人跟 我分享的一样，这首歌的感觉呢，就是在晚上很安静，然后一个人在被窝里听的这种感觉特别好。 一个人在被窝里听， 一个人在被窝里听需要人陪，这太惨了吧！ 我从来没有过一个人在被窝里听过，你是戴着耳机还是拿手机放还是？ 难道不是一个人在被窝里面，就是想寻求一种安慰的感觉才会去听需要人陪吗？要不然你身边有一个人，你还听什么需要人陪？ 那得受了多大的伤，还得躲到被窝当中去？ 那当然不能两个人听啊， 彻底与世啊！所以你旁边有人，然后你不想让他听到，你自己躲在被窝里。他说不能两个人听啊！ 哎呦，完了，越来越解释不清楚。 OK， 总之就觉得是适合一个人在安静的时候，对 是这样的。 那你那段期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 重点来了，哎，听出来意思了。 什么样的心情呢？ 就是在 被窝里的时候， 担任单身贵族的时候 啊， 是刚分手的时候，还是已经单身了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是单身一段时间了之后， 需要人陪的时候， 对，就觉得哎，心里有那种空虚的感觉。 来吧，来吧，这就可以有话题聊了。 空虚的感觉是个什么感觉呢？ 这要问我们的同龄人了。 你知道这有差别的，就我发现啊，人年轻的时候是比较需要人陪的，然后到了一定的岁数， 人老之后， 但不是我是，比如说我们往外指一指，你看导播间当中，哎，也没有啊，就是人到一定岁数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你内心在渴望有人陪的时候，你没有一个那么强的欲望，真的想要找一个人陪你了。所以需要人陪，然后又非常渴望，又真的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特有的一种 想法和需求。哎，难真的吗？我现在都有那种害怕有人来打破我自己安静的那个心态在。完了，我是迈向老龄化了，是不是？ 你现在是单身吗？ 是啊。 然后你不期望找到一个人陪你是吗？ 我并没有很想。 完了完了完了！ 我的天，那子阳呢？ 我 的天 哪！你现在怎样？ 我还是我是一定没有那种不想让人打扰的感觉，我是没有的。 哦， 你就像是有歌里唱的， 你现在还是单身吗？ 我是单身。 就啊，大家懂意思了吗？郭子阳，男，单身， 需要人陪。 对 就是很容易，就我们节目嘉宾老把我们节目当做一个什么相亲交友类 节 目，真的，我们是一个很严肃的唱歌节目。 他会恨我的，就是来之前我并没有告诉他要露脸，他在知道之后非常难过，他觉得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结束了。 为什么？那如果是 完了，今天还相亲的任务，这还没打扮。 是啊，如果你要知道是露脸，你会怎样？ 他会好好打扮。他刚才跟我说，最起码我要换个隐形眼镜。哎，我要不要搞个妆？ 哎，隐形眼镜和框架眼镜，我觉得是有必要聊一聊的。来，凡姐，你不近视是吧？ 我近视的。 你戴隐形是吗？ 我现在没有戴。对， 那你就是雾里看花。 我其实只有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喜欢戴隐形眼镜， 就为了把对方看清楚 啊。对，也怕就是什么，你有一些不礼貌的行为，可能自己并没有发现或者没有注意这样。 不礼貌的行为，为什么？什么叫不礼貌的行为？自己还戴隐形眼镜才可以发现。 就是万一在外面看到什么。 OK， 然后我们在讲事物这一段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默默的把框架眼镜摘下来了。你说有没有人 Q 的他？ 觉得自己这样更帅， 我只能自己找存在感了吗？对不对？ 现在孩子们的戏很足。你觉得自己戴眼镜不戴眼镜差别很大是吗？ 那我觉得是。 那戴眼镜是？ 你会发现只有你自己这么觉得。 哎，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我也是，因为我也戴隐形眼镜啊。我一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就觉得整个人就特别傻。然后那天我走的路数都是傻傻的， 我其实是觉得只有自己会觉得自己、 我觉得也是，就是你 其实我觉得是这种状态，就是你把隐形眼镜戴上了，其实可能变化不是很大，但 是 你自己 的 心里， 对， 你心里会很自信，你就觉得哎呦自己戴了。 但是你们不觉得如果就是你看得太清楚了， 就你自己的毛孔你都能看得到，照镜子的时候其实会 因为我们不像某些人一样随时随地前面都会有一面小镜子或者是大镜子、啊、 对不起了。 OK，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戴隐形眼镜，我发现就是你戴框架跟戴隐形最大区别是你的瞳孔有没有神儿。戴隐形以后自然就有神儿了、 啊，是是是。 戴框架容易没神儿啊。好好，怎么都从需要人陪说到隐形眼镜、框架眼镜这个问题。哎，接下来大家哪首歌曲？ 嗯，啊，怎么这么快就要下一首歌曲了呢？ 下一个情绪就要来了。 对， 下一个情绪啊，我想想，你看现在需要人陪了之后呢， 可能。 有一天我就转换成一种甜蜜的情绪了，对不对？ 啊， 不会吧，你都已经需要人陪那么久了，也并没有见你有任何呀， 这个人可能就出现了。 哦， 嗯，这个人会很快出现、 这个啊 okay、 那么我就要给这个人唱一首 啊 The Rose， 一首英文歌、 哦、所以你唱 英文歌是名字听起来就很浪漫。 是的， 你英文是 OK 的哈。 嗯，还可以吧。 哎，这话都说到这儿了 啊，那还是不行吧。 就唱歌没问题啊、嗯、 啊，对对对 啊，那很好， 至少单词不会念错。 那是什么样氛围的歌曲？烛光晚餐的那种，还是小酌怡情 差不多 啊？ 就是也是就是在独处的氛围里面唱一首很浪漫的情歌，这种感觉。 你说都两个人了，他还要独处，可能还是在被窝当中，那个人在旁边， 那就不是被窝了。 来吧 ，The Rose， 让我们继续听听子扬的歌声。来喽，我们的 CD 机通常都是不听使唤的，不要着急，没有一丝丝期待的时候，它就会突然出现，比如此刻。来喽， 没有，是因为这首歌的前奏比较长。 你说他没有设计 的 前奏，空白的前奏比较长， 真的吗？ 嗯。 啊、哦，我还以为是我们 CD 机有问题。 太危险了呀！ 来， Some say love it is a river that drowns the tender reed. Some say love it is a razorThat leaves your soul to bleed. Some say love it is a hunger, an endless aching need. I say love it is a flowerAnd you, it's only seed. It's the heart afraid of breaking that never learns to dance. It's the dream afraid of waking that never takes the chance. It's the one who won't be taken, who cannot seem to give when the soul afraid of dying that never learns to live. Has been has been too lonely and the road has been too long. Lies the seed that with the sun's love in the spring count the rows. Mm. 怎么样，旁边这位妹子会被这样的歌曲打动吗？ 欢迎大家来到郭子阳的相亲大会的现场。 怎么就 这首歌真的是可以 需要人陪。 大家好，这是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你就是我的肉丝，是不是？ 哎，所以这样的浪漫是你喜欢的两个人的浪漫吗？ 我觉得就是这种轻声低声的这种唱歌， 嗯， 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这种安静的。 两个人啥话也不说，就搁那儿对唱。 没有，就我一个人唱 啊，让他盯着。 对，只要盯就好了。 啊， 哎，那你想象当中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浪漫场景会是什么样的？嗯， 其实我想象的就是，周围都是漆黑的，可能就只有几片，零星的灯光，或者是烛光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由我去唱一些很安静的歌给他听。 女生不会觉得你太自恋吗？这个时候他还要， 我会觉得你神经病， 是不是？ 哎呀，不要这样。 你可以给我写一首歌，那可能我会更感动。 不是，请一个人在旁边拉琴呀，或者唱歌，然后你们俩对视就好了。 对。 或者请个人拉琴，你站起来给他唱。 其实是这样的， 或者你先让我吃完饭再说。 就是我想象的是有可能 啊， 他听着就会做出很多，比如说跟我一起和声啊， 还要跟你一起和声，然后呢？ 跟你谈个恋爱好难啊！ 不是，你 因为我喜欢， 对， 我喜欢唱歌的女孩 啊， 我真的特别享受那种两个人和声的感觉。啊，仅限女生啊，就是我。 你为什么看着泽华？ 啊，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针对哥的意思， 感觉我的眼睛有什么期盼似的。他还专门强调一下仅限女生啊，呸！好吧，那继续说到你的那个，就很喜欢两个人和声的感觉。 是是是， 你对女生的唱歌要求到什么程度？像你一样好还是？ 他竟然提出了择偶标准 啊！ 要会唱歌的女生， 这是你们提出的问题。 大家留意一下哈， 哎， 看你自己符不符合标准。反正反雪应该不符合。 然后呢？ 然后， 嗯，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就只要唱得好就行，是吗？ 嗯， 当然，如果长得好看是最好的。 那你像反雪这样长得非常的漂亮，但她唱歌就是 一言难尽的。 只要长得好看，其他条件都可以不考虑。 真的成相亲节目， 好像变成某两个人的相亲节目。哎呀，这都跑题跑得太严重了。哎， 但这首歌还是很浪漫的。 讲回自己吧，好不好？ 嗯， 你唱歌从四岁的时候开始唱歌， 对， 唱儿歌，然后真正唱流行歌什么时候开始？ 流行歌可能是我离开父母之后吧，因为 离开父母之后 啊，因为我从小就是除了唱儿歌，还会唱美声歌曲，就是那种很专业的歌。 哦， 比如。 反雪意思能不能示范两句？ 对，我是这个意思。 没有， 就一两句就行了。 对， 能不能来走？ 可以来。 你看，以前我会唱。 来 一点马的光泽奔喽。 哎，是有那个意思在的， 是吧？ 啊， 就是那种很正的美声。 那是多大的时候唱美声？ 大概十四五岁吧。 十四五岁应该已经变声了。 对，就是刚变声，刚变声可以唱。就是那种男生的歌曲的时候 啊， 我就会去唱这个。 那时候是 当然也是父母要求的。 那时候也是唱高声部吗？还是怎么？ 我是男中音。 男中？为什么后来进了合唱团之后？ 因为我的男中音已经比他们唱的要高了 啊！哎呦， 这期有没有同学们在看，或者什么合唱团的老师在看？ 你就应该转到某个什么班级群啊、 戴 影之类的。 不戴隐形眼镜的我是不会让同学看见的 啊！你在学校都是戴隐形眼镜的是吗？ 大多数是。 哎，反正我没有看到过他是戴框架的，我今天还惊讶了呢。 妈呀，他今天晚上一定觉得自己丑死了。 知道我的无奈了吧？ 快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的同学们。继续讲回你十四五岁的时候变声的时候唱美声， 嗯， 然后唱多久美声？自学的还是有跟老师学？ 跟老师学 啊。那时候是想成为一个美声的演唱者还是？ 对，我的梦想可大了。 哦， 我觉得我能成为一个很伟大的歌唱家。 现在还有这个梦想？ 没有了。 帕瓦罗蒂一样的伟大的艺术家。 是啊，我就觉得我唱的也没有。 就是你们的声乐老师骗你， 真的是真的。那个时候我声乐老师跟我说， 你看到他前面说的没有？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唱的比帕瓦罗蒂差。 真的吗？ 对啊， 是因为老师的误导，我觉得 啊，老师 我也没有批判老师的意思啊， 啊， 就是老师那时候跟我说，你看你都能唱嗨。C 了， 帕瓦罗蒂都唱不下去， 帕罗蒂也只能唱到那个音， 你现在已经和帕罗蒂一样了，你知道吗？ 误导了孩子，这个激励式的教育。 我就真的很天真的说，哇，那我就真的和帕罗蒂。 你说人家老师一片苦心，只是为了鼓励一下孩子继续的努力，然后某些孩子呢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太优秀 了。没想到当真了呢。 那你为什么就没有继续走下去呢？ 嗯，因为很现实啊，就是 啊。 艺考就拒绝了我 啊！你真的去考那个音乐学院了啊？ 真的考了，他好过分啊！他说：“ 啊、 哎，我觉得播音就很简单啊，不用学，随便考考就上了。” 但是有一点差别，有些人唱歌剧的说话也会像歌剧那种方式， 哎， 说话是往后走的， 对，就是 是这样 找你的 对 天灵盖在哪里的那种 天灵盖，大半夜的说这样的话很吓人， 先进你的头 盖 骨， 哎。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以前有 啊， 现在 是往后走，现在往前回来了。 对， 就是 通过我三年的不懈的专业的努力的学习。 但这种审美你可以认可吗？ 那每个人的说话位置不一样，很正常吧？ 对呀、啊，我就说一开始你说话是往后走，你肯定觉得那样是美的呀。 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就很显得你很高级、很厉害？ 你看他这样的，就是 其实 范儿就 对，忍不住想要这个样子了。 这样说话确实很好听， 不好听。我们都学霸， 你都不是校园记忆了，你这样就变成社会记忆了。 咱歌手记忆， 继续来唱歌吧，好不好？再来一首歌，带哪首歌？ 想一下啊， 嗯 嗯，主要是我的歌单太多了。 那我们就点歌吧。 嗯， 好啊。 今天准备的这几首歌其实都很慢。 传闻好不好？ 传闻，因为唱了一首中文歌，唱了一首英文歌 啊。 传闻是首粤语歌。 哦，广东话歌曲， 对， 嗯，可以吗？你正宗吗？ 嗯，还行吧。 那我们就听听看。 在座的没有广东人吧？ 没有， 那就好。 但听众不一定哦。 在座的，你以为只有我们三个人吗？ 对啊。 那些隐形的翅膀们都是看不到的。广东朋友很多哎，欢迎大家来纠正啊， 哎， 批评他。 传闻送给大家。嗯， 这些年来曾经多次跌落大路，仍然等待。这些年来回忆或与狂冲对话，依然忍耐。为了要抱你抱到最后，用我的体恤体谅补救，得到是你无情冷笑松开我手。只不知你在滥用我的吸引，当我越来越沉迷像毒瘾。外界很多传闻说你有熟段意愿藏在我附近，最终只恐怕我越我的身份，望着已到双手不准抖震，很快便忘记了，能恨都不要紧。但你要举教每个错漏，尽话空相似也不足够，何不回头，回到当天奉你走。只不知你在滥用我的恻隐，当我越来越沉迷像毒瘾。外界很多传闻说你有熟段热缘藏在我附近，最终只恐怕磨掉我的身份，望着已到双手不准抖震，很快便忘记了，忘记这段人生。 知我共你缘处多缤纷，相信共你的怀串结合真，但你总不断恨，要记住你坐在面上食者幸运，终于都知道我能有多大胆，前绝你手足不可以赖不近，只要仍然爱你，其他都不要紧。请你回头再看，欣赏我这 很好听的现场演唱的传闻，这里是挑战新歌声。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31，周五的傍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的99年生人自华。 突然觉得更接不下去了。我97年的樊雪。 姐姐好，哎， 你好。 还有一位哥哥哈，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 今天这位小哥，98年的。 我是08年的子阳。 哎呦，更小，08年的才。 08年的10岁。 你数学不错。 10岁在唱什么歌曲的年纪？你10岁的时候听什么歌呢？ 10岁，哇，好久远啊！10岁是多大？上初中了吗？ 10岁是多大？10岁是10岁啊，不然呢？ 10岁有上初中吗？有吗？ 没有吧？4年级。 我那时候应该已经在听 Superstar 了吧？ 4年级就开始听 Superstar 了？ 对，差不多了。 那你很厉害了。 对，4年级啊，对，那个时候是有 S.H.E 的 Superstar 的。我还会跳那个舞呢。 那你自己 Q 自己的、 小时候啦， 并没有提及到， 是很小很小的时候。 子阳想不想看？ 我挺想看。 你不想，你不想，你还没有毕业哦，小心说话。 我们可以现场放歌哟。好了，子阳10岁时候在听什么歌？ 我刚回忆了一下。 现在不就10岁吗？ 我们那个年代 对， 就是特别流行一个歌手叫许嵩。 哦、 你们那个年代，10岁的时候， 我 怎么知道？哎，许嵩是在 就是在 时候吗？ 小学初中的时候， 许嵩 记得我是在初高中了。 你那会儿听的是他哪个时期的作品？哪首歌还有印象吗？ 断桥残雪。 他从最早开始的有一首《玫瑰花的葬礼》 啊， 我就开始听了。 大家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对不对？ 你是喜欢那种华丽的编曲，还是那种矫情的语态？ 以前也听不懂编曲啊，只能听那些矫情的感觉呗。 啊，哎，所以你小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是那种喜欢，冷一点的，然后酷一点的，然后暗黑一点的，孤独一点，伤感一点的。 我小时候还挺杀马特的。 啊，大家都是紫色贵族的，是不是？ 谁说现在不杀马特？哎， 你知道他真的很过分。那刚才听到就是我们的。这片花里面有死了都要爱，他说啊，早知道选这首歌了。天哪，就是你这个人啊，野心大得很嘞。你知道这首歌很容易破音的。 他自己 Q 自己的呀。 是啊， 我们怎么可以放过？ 死了都要爱， 你可以清唱一句，那一句最高就好了呀。 这首歌可能我在十岁的时候是可以唱的。 死了都要爱，真的是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学生们但凡觉得自己唱的不错， 是的，一个死了都要爱，还有离歌。 还有陶喆，陶喆黑色幽默， 还有嗨歌， 黑色柳丁，嗨歌，对， 嗨歌这几首歌，天哪，简直是 KTV 里的杀手！你路过的时候听到这个歌，哎呦，脑瓜疼，哎呀妈，脑瓜疼！ 然后学校晚会当中，经常会有校园歌手啪站起来唱这首歌曲， 是吗？ 各种各样的车祸横飞， 是的。 哎，你说到这里，来不来一句？ 要不要来一句呢？ 一句 不了不了， 离我离远远的， 车祸现场还是别展示了。 好，还有好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哈，在本时段，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嗯，先唱哪一首？ 哪一首嘞？ 都不记自己歌单了，我觉得是。 对啊，因为要唱要 还有从前慢， 从前慢， 就唱这个好不好？ 就唱这个吧。 你听的是刘胡毅的版本吗？ 他是最早的版本吗？ 啊， 嗯， 其实前段时间不是这首歌又火了一次吗？ 段奥娟， 段奥娟唱的 啊。 但是我说这句话会不会被打？ 没关系，说每句话都会被打。 我觉得男生的版本我更喜欢 啊 啊！ 这为什么会被打？对啊， 因为我的室友特别喜欢段奥娟。 啊， 哦，他只是怕他室友回去的时候打他。 我本来想 cue 你，你是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子？ 我也 小可爱， 我也追过星。 啊， 那你追的是谁？ 我喜欢刘仁宇。 刘仁宇啊， 创造101里面的一个小姐姐， 是 我要给她充了3个月的腾讯会员。 17岁还是16岁？ 他的重点你没有听到。 啊， 他说他充了什么？ 充了3个月的腾讯会员。 哎，我也充了。 你也是为了刘仁宇吗？ 我是给豆子，对。给豆子当时投过票， 来，此时此刻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给谁投过票，都跟我们互动一下哈。 是的， 也欢迎给我们那个点一波赞呀，送一波游艇啊什么的， 哎， 是吧？我们也很需要。来，从前慢，做好准备了啊。 好， 这首歌曲我觉得是需要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去的，但是我看这首歌 酝酿一下吗？好，从前慢，来自郭子阳， 来。 准备好哦，要带着情绪走进去。 哎， 时间好像静止了。 从前慢嘛，就是从前很慢啊。 慢慢的来，是不是？子阳惊呆了， 我们也惊呆了。 这是我进的问题呢，还是 发现可能是因为觉得进错了，突然间这个机器呢自己给你拉了个闸。 可能是歌曲听着听着自己都觉得不太对。 哎， 还是那个女生的版本更好听。来，我们再试一下啊。这首 惊呆了。一下子我当时看到他的表情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觉得你都 这首歌的伴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没关系，那我们调整一下，先进入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挑战环节好不好？ 哎，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今天挑战的这首歌曲呢很经典。 是的， 绝大部分的人都听过，各个年龄段应该都听过， 但是也有绝大部分的人是不敢唱的。 来，哪一首歌？等你来挑战。 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前段时间林宥嘉刚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带来了一个他的版本，然后现在他的版本我看底下留言量也非常的厉害，很多人说很喜欢。你看有些歌曲他就突然间自己会莫名其妙出来。你以为你出来我们就要唱你吗？想太多就不唱。接下来就是等你来挑战，带来成全这首歌曲。 嗯， 你是先听的谁的版本？ 嗯， 因为这首歌太多人太多版本了。 因为他最早的时候是谁唱的来着？ 刘若英。 嗯，很经典。 没错， 但是呢，这首歌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面 啊， 你的耳朵里面， 我的耳朵里是 耳朵， 上次蒙面歌王林宥嘉唱的版本， 林宥嘉哦，你听就林宥嘉的版本。 蒙面歌王应该不是林宥嘉本人唱的吧？ 是林宥嘉， 是林宥嘉本人唱的啊？ 你看了吗？ 我没有看。 那你哪来的勇气去质疑？信誓旦旦。 因为我觉得他正常如果听到的真的是林宥嘉的话，会直接就说林宥嘉的版本。 你更喜欢林宥嘉的版本？ 对，因为之前我听刘若英的版本呢 更欢快一点， 我不会觉得这是一首我能唱的歌 啊 啊。 但是林宥嘉改编了一个男生的版本之后呢，我说哎， 如果适合我， 就是我可以的才是最好的， 对，是这样。 很多人如果没有听过林宥嘉版本的话，首先我们还先回一下林宥嘉演唱成全什么样的味道哈。 先给你一点压力，听一下林宥嘉版本。 这压力有点大， 来吧， 压力才能变成动力。 林宥嘉唱起情歌来呀，总是可以把人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你就算没有受到情伤也会觉得心里想要忍不住的叹一口气。 受了情伤就不是叹气的事情了，就得哭泣了。 你听说你在现场哭得一塌糊涂哈？ 对，在听这首歌和浪费的时候哭到不能自己的那种。 想到的是第几个？ 哎，你这很过分哦，我妈妈会看节目的。 啊，你说你两个手都不够是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就恨不得你都不用想到什么，仅仅是听到这么一首歌，臆想，你知道吗？就你不用经历，你可能臆想这么一个情境就会很难过。 樊雪是肯定会有经历的，但对于我们今天嘉宾而言，我觉得可能只能臆想吧。 为什么会这样说？ 对， 突然被 说，他不服气。 毕竟他需要人陪，需要了很久，始终那个人也没有出现。 我很久不是永远。 这不又点大家呢？需要人陪是不是？ 哎，别，我们这是回来啊！老变成相亲小组节目了，真的。 我都要为我的师弟做考虑和打算，是不是？ 林宥嘉这个版本 之后有收获 啊？那反正大家可以私联哈，有要不要公布一下微博什么的？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 在结束的时候可以的。 林宥嘉这个版本我们听到有加入的弦乐版本， 没错， 然后把这个成全变得更大气一些了，然后现场呢看服装很漂亮， 哎， 他的服装每次真的很精彩， 是的， 然后在现场 也都很精彩， 对，他唱歌的时候那种投入那种狰狞的表情啊，我觉得是让大家也可以跟随着他的那个表情进入到他那种苦痛那种挣扎当中去。你唱这首歌曲会有挣扎的表情吗？ 就是你只要进入到那种情绪里面都会面目狰狞吧。 哎，那你在唱这种歌的时候啊，会想到什么？ 会 能让你狰狞的？ 因为我有很多情感经历啊。 哦，现在又开始 Q 自己了，咱们不想听，我们这样听歌。 不行，必须要听。 来，成全，你做好准备没有？ 这个唱的， 我 说的没唱的。 其实压力真的蛮大的。 毕竟先放了原唱， 因为我想到的是应该先放我的，然后再放原唱。 你放心，不会有人把你跟刘宥嘉放在一起做对比的。 你还是个孩子。 好 吧，来吧，那我们就开始了。 准备好 哦。要调整一下吗？ 随便来。 好， 随便来。好的，放马过来。 来吧。 成全。 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微笑的悲伤都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天。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都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 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擦去你的海誓山盟， 唱得好哎，这首歌曲真的唱得很不错。 您刚才是舒了一口气的意思吗？ 每次唱歌都要进入状态 啊。 怎么样，刚才自己觉得这首歌是不是也今天晚上挺好的一首？ 嗯， 进入到那个状态里去了， 开嗓了是不是？ 就还是得有点那个压力在的啊。 哎，早知道先放这首了，是不是先让林宥嘉来镇个场？ 那不就先放的林宥嘉版本吗？ 对，在节目开始 啊， 先吓他一下，告诉他我们每首歌都得先放一下原唱。 就是樊雪提的这个建议很好。就我觉得林宥嘉这个版本的成全，光是听这个音乐就不唱，我觉得都是很好听的一个编曲。 哎， 今天晚上很开心， 嗯， 认识了子阳，然后呢也是就聊天瞎聊嘛。然后如果过程当中大家真的觉得子阳不错的话，想要那个结束他的单身生活的话，也可以找到你哈。 嗯， 你到底要不要公布你的那个新浪微博？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那个相亲嘛对我来说还是太早了。 大家可以交个朋友 了。 嗯， 好，那就尊重一下子阳。你现在是大几？ 我大三。 大三 了。大三。嗯，然后在实习了吗？ 还没有到实习的时候吧，可能下，到寒假之后就会开始实习了。 啊，嗯，有想过未来要做主持人、播音员，还是 音乐组歌唱家？ 歌唱家 啊，那明日之子 家 啊，什么林宥嘉？ 没有没有没有，你说到明日之子就 那个， 就勾起了我一段悲伤的回忆 啊！你真参加过呀？ 参加过吗？ 就是明日之子两季了吗？ 啊， 嗯， 都喊我去面试初四，初试了 啊，初四啊，然后怎么样呢？ 初四就被死掉， 然后就初四了。 你真的去参加了哈？ 嗯。 那初试是怎么样的经历呢？ 就是 进去唱首歌，还是 进去唱歌 啊？ 然后可能让你说段话什么的。 说段话？ 那就是导演组是吧？ 对 对, 对, 对， 并见不到任何的评委。嗯， 是导演组，然后就被拒绝了很惨的两次。 拒绝理由是什么？ 对，有 没有理由啊？就是没有跟你通知下一步的事情，就是拒绝了呗。 哦， 要说什么之类的？是自我介绍啊，还是什么？ 就是自我介绍加两首歌。 你第一次参，第一年参加的时候唱哪首歌？ 我唱的是《彩虹》， 五月天的， 周 杰伦 的， 周杰伦的。OK，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但是状态不是很好。今天 彩虹也要挑状态吗？彩虹不是相对来说挺好唱的一首歌吗？ 我觉得成全才要调状态吧。 对， 他从前慢也要调状态吧。 对，这两首歌相对而言好像都比彩虹、 主要是彩虹它包含了我高中的一些回忆。 OK， 那第二年参加的呢？ 第二年就唱的是成全。 哦、也林宥嘉这版本，按理来说应该挺好的哈。 对啊，最起码应该过初试吧。 好吧，那还会参加第三次吗？ 一定是你自我介绍没有说好。 我不会了，事不过三。 事不过三，那不是还有个第三次吗？好吧，祝愿这个子阳以后这个路可以越来越宽。 谢谢谢谢。 是的、毕竟我们校园记忆嘛，是不是？还年轻啦。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听不了这个从前慢，再加上这个伴奏的问题。不过也可以就做一个铺垫，下回欢迎子阳再来的时候， 是的， 首先就带这个从前慢。 对，下次打扮好不好？我们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来， 一定化好妆，穿好衣服。 哎，那首歌怎么唱？素颜什么？今天化好美美的妆。 哇、哦，好久反手很少唱歌，你再来一遍。三二一， 我其实不太会，你们没有听过吗？ 听过啊， 怎么唱来着？ 对对， 没听过吗？ 你说你的改变又何必纠结， 是不是？ 继续继续， 我不会词了。反正就是，哎，希望子阳下次来的时候可以， 哎，我们这个彩蛋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收场了吗？ 结束了，开始了吗？结束了， 不行，没有听够。 我以为你们俩至少合作出一句吧，这一句都没有吗？ 这你时间太久了，我们今天叫做校园记忆，记忆啊，在那个时候好像是初中校园的记忆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回顾的是大学，是吧？ 那我们合唱一句好不好？ 哎，你看，你看，怎样的？ 哎，你自己 Q， 哎，你好过分哦！ 来嘛，来嘛， 你先给教他一句。 哪一句、 如果再看你一眼。 你真的在钓什么？我觉得自己就是掉入了一个就是卖羊串的一个现场。如果 来，来，把破锅满一句还总是可以的。 三二一，开始。 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 好，完美，太完美了， 谢谢大家捧场。 哎，这个周末晚上过得很愉快啊。好，感谢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祝各位周末愉快，也谢谢今天郭子阳做客节目，谢谢。 哎，祝大家晚安，明儿见，拜拜。 我刚才有说接下来收听收看收听的是 没有、 好，接下来收听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 哎， 拜拜喽， 拜拜。上年纪了是不是？